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今日我哋情商翻都系阿笋哥坐翻喺度做 嘅。 咁啊，牛医生又点解揾唔到佢咧？牛医生啊，发生咗好多事啊，咁啊，俾牛医生休息一段时间啦，大家。 佢休息咗好耐噶啦嘛。 冇办法啦，唉、哎，有时人生啊，喺我哋呢个年纪好得意啊，人到中年啊，一定发生好多嘢。咁发生好多嘢嘅时候，你好多嘅固有模式未必用得着噶嘛。咁、你固有模式未必用得着嘅时候就。按住你自己嗰套模式去做，咪賴嘢咯。 唉，同埋人生有好多意外，根本你的經驗係未必可以處理到。 啱。 今期講咩啊？地震啊！ 今期講呢個玉樹地震。 玉樹臨風。 啊。咁啊，玉樹地震，我想講一樣嘢。香港人叫咩名啊？死嗰、那個。 黃福榮啊嘛。 阿黃生真係死得唔抵。 都唔係嘅。 佢死咗，佢死咗仲慘。 俾人利用啊！ 成為呢個中共嘅宣傳工具嗱。我有好多朋友讲，哇！佢真系伟人，佢系捻伟人，佢救捻咗两个人出嚟。如果嗰佢救唔到人出嚟啊，第一好似救咗学生出嚟， 救咗两个学生，两个 学生一个老师。如果嗰个系藏族人，你估会唔会咁大字标题嘛？嗰啲人就会话：屌你老味，死几个啫，怕乜捻嘢啊？点解今次阿黄生成为呢个人民英雄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宣传嗱？喺、今次中共玉树地震里边，佢一定里边有好多导演。 嗯、 即系每一个镜头，每一个 cam 都跟咗一组导演。点解我咁讲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我系一个导演出身，阿笋哥亦都系一个导演出身。佢哋好选择性去拍一啲嘢。第一，第二样嘢好煽情，第三样嘢全部都系一个 吓，好、煽情系真系真嘅。嗰啲桥段，啊、即系嗰啲片睇到咧、 啊， 你真系想屌佢老母 啊！系呢个剧情片， 即系佢嗰啲系 唔系纪录片嚟 嘅。我哋有发现到一个啦，你都睇到发生 啦，啲眼泪又流落嚟啊，咁样样。仲有啊，佢用嗰啲系硬cut嚟嘅，全部都 系 过场冇噶。 我又咁睇啊，我觉得即系阿黄生咧，佢本身即系在于佢个人嚟讲，佢有一个好嘅品性咧。我谂我呢样我就唔会。 阿笋哥嗱。好唔好品性啊？同你拗下啦！我话俾你听，香港有一个社工喺大陆开孤儿院嘅，佢点解开孤儿院？因为中意恋童啊！ 咁就系嗰个人有问题啫。 系啊，佢嗱佢已经盖一棺啦，黄生，我唔敢讲，我惊俾人，我惊又俾人炸板，我已经 唔系，但系你起码都未揾到，未揾到佢嘅坏处，系啦系啦，即系但系但系起码。 佢真係個好人， 有啲 proven 嘅，即係有啲真嘅嘢就係咁，佢真係救咗人嘛。 係係。 咁佢做咗件好事，咁啊應該係俾啲好嘅，俾啲好嘅 credit 俾佢嘅，我覺得。不過你話，但係你頭先講話咧，佢成為咗一個宣傳工具咧，其實我都覺得係嘅。 嗱，喺今次嘅地震裏邊，佢一瓜老襯，中共做一個咩嘅手法咧？第一時間就將佢大肆渲染。咁話呢個係一個香港人救咗我哋嘅孩子啊，之類。我哋香港係咩人啊？漢人啊嘛。 嗯、 我哋漢人同埋呢個藏族人之間嘅矛盾衝突好大嘅。你睇下幾次漢族嘅，即係呢個西藏嘅暴動就知啊。咁、仲有一樣嘢，大陸狗喎，今次夾埋達賴喇嘛落水添。 係咩？ 達賴喇嘛今次嘅事件裏面出過聲未先？ 冇喎、 啊。點解啊？ 係咯，點解咧嚇？ 冇 credit 攞啊嘛，達賴喇嘛最啱做咩噶？搞藏獨啊嘛，佢唔通同你而家講，同啲藏人講，你哋唔好搞地震，你哋搞獨立，地震就啱啦，地震就去獨立，你都戇鳩啊，死咁撚多人，你講呢啲嘢，你唔通達賴喇嘛又講呢番説話咩？嗱，你哋而家支持中共，救大家嘅同胞先支持中共喎，你反共喎，細佬。嗱，達賴喇嘛喺呢個位完全冇得走嘅，一個完全唔可能出嚟講嘢噶。因為佢 講咩都錯， 講乜都錯。咁唯有點咧？俾個 credit 阿黃生。嗱，報紙咧有一段好少嘅報導，就話阿黃生個屋企人咧就去信呢個達賴喇嘛嘅辦事處，就要求達賴喇嘛咧就追封佢。邊係黃生屋企人做嘅？中共做啊！中共要夾你出嚟講嘢，夾你出嚟做一個件事係你唔願意嘅。呢、這個人，呢、這個漢族人救咗你哋藏族嘅同胞，佢希望你俾個 credit 佢，更加令到佢更上一層樓。嗱。達賴喇嘛好讚揚呢個人，我哋大家犧牲咗呢個漢族嘅同胞係好值得。你哋藏族人都係中國人嘅一份子，中共就係想講呢番説話出嚟，中共就係想俾呢個意念出嚟。嗱，達賴喇嘛喺今次事件裏邊攞負分啦，佢唔單止攞零分，攞負分。今次贏曬嘅係邊個咧？中共。中共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大肆宣揚，嗱，佢第一件事咧喺汶川地震冇噶嚇，玉樹縣地震有啊，佢第一時間做咩啊？駁翻曬啲電力同通訊系統，點解啊？如果唔係呢啲嘢點話俾人聽啊？ 又有啲道理喎、 啊。屌你，佢好搏唔搏？你搏跌，搏通讯系统，你搏乜啊？搏宣传咯、啊。 嗯。 你汶川地震唔见佢搏电，屌你老咩？佢宁愿 cut 捻晒电话，冇捻死个人添啊！中共唔系傻啊！中共搞咁耐，嗱，全世界有两笪地方嘅电影，我读电影嘅人亦都好佩服噶。第一，俄罗斯，以前苏联；第二，中国。点解咧？呢两笪地方用电影做宣传工具啊！大家睇过《波特金号战舰》未啊？未睇过，翻去买嚟睇下啦。咩叫宣传工具？呢啲叫宣传工具啊，细佬。 都几好睇嘅都。 波特金号战舰梗系好睇啦，大佬。倾力倾国去拍。第三样嘢，我想同大家讲，如果大家冇睇嗰套戏叫《大都会》嘅话，你枉为自己系一个爱电影嘅人啊！《大都会》呢套戏系边个拍嘅？当年希特拉政府攞希特拉啲钱拍噶嘛。 其实如果大家未睇过呢套咧，都有一套彩色坑片嘅。 啊， 即系近排都有新做过一套。 系啊。 坑片嚟嘅，彩色嘅、啊，但系个内容一样嘅。 我明白。咁、啊、你又睇下《大都会》啦，因为全部共产国家、铁幕国家、一啲好封闭国家都用电影做宣传工具、嗯、大陆亦都系一样，所以大陆嘅导演电影系好出色噶。今次你睇下汶川，呢个玉树地震真系好坚嗰啲人，即完全系你一睇落去，哇！屌你老尾，嗰啲根本都唔系纪录片嚟嘅，剧情片嚟嘅，大佬。你一睇啲宣传片已经知啊。同埋 你唔好讲话汶川地震啦， 唔系玉树地震。 啊，唔係，係咯，你唔好講玉樹地震啦。上鋪誒冧煤礦嗰單嘢咧， 誒話假噶嘛？ 唔係假噶。 唔係救出嚟嗱，冧煤礦嗰單嘢咧，報紙咧有一單小報報導就係話大陸話因為嗰個係李小鵬in charge 嘅煤礦，咁裏邊因為係太子黨牽涉，咁死嘅人咧救出嚟嗰啲人係點嘅咧？就揾啲人入去救援，就扮一啲人受咗傷就出翻嚟。 我屌！ 咁咧就當時就拍埋，咁其實就救唔到噶啦，同埋嗰個煤礦已經被過度開採，已經係犯咗法噶啦，就懟條片出嚟話救到幾多人，救到幾多人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呢啲邊啲人做到咧？導演啦，邊啲人諗到咧？編劇啦，你唔通個官諗到啊？ 你真係你睇到嗰壇嘢咧，佢每一次你喺新聞裏面睇咧，都係咧，你都聽到有人拍掌嘅。 係啊， 同埋咧，你發現咧嗰啲人咧，每次出到嚟咧，佢都識多謝領導噶。 係啊， 嚇、啊，即係覺得共產黨救咗我。即係有時你都覺得，哇，屌你係咪精神病啊？ 唔係精神病，因為嗰啲人假個扮， 嗰啲係假噶啦， 臨機嚟 嘅。即係如果係你咁樣講嘅話咧，成件事就好符合實情啦。 啊， 即係因為嗱，我當你嘅俾人哋喺地下韞咗四日。 啊， 都混咗四五日啦，你就快病都冇啦。但出到嚟嘅时候， 边有嘢讲啊？ 嗱，第一，你隻眼一定系顶唔好， 系啊，所以佢蒙住眼噶， 睇唔到噶。咁第二咧，屌尾，你心里即系你 出到嚟要咩水咯？ 系咯，要食墨水。系啦，系要食墨水。 啊、 即系你个你躲乜卵嘢中共啊？黐卵线！即系你嗰时候，即系你嗰、那个你个人嘅反应系超乎咗正常啊！ 啱啊！ 所以咧，你令到我覺得，喂，同埋咧，成日都聽到有人喺度拍手啊，你幾次都係噶，上次、今次都係噶，有人拍手啊， 啱啊，做嘢點會拍手？掘緊地，屌你老味，救緊人。 唔係啊，你救到嘅時候，屌跟住咪救下個啦， 係咯，唔諗呢啲啦， 係咯，即 係根本上條片係假噶嘛。咁邊啲人去諗到呢啲嘢？就係、是、中共裏邊嗰啲導演啊嘛，同埋編劇啊。 你有冇睇上次咩？馬頭圍道冧嘢嗰單嘢，啲人俾人救翻之後出嚟講啲咩嘅？ 講咩啊？ 唔係話呢個点解政府唔赔钱俾我噶？ 你点解冧晒啊？屌你 冇安置噶？吓、即系点解？喂，点解我行出行入全部都要钱，因为今晚嘢都冇晒啦。 系啊，正常人会讲呢啲噶嘛。 你 唔会多谢中共 的？地铁即系你嗰时候，梗系好捻愤慨啦，咁捻黑仔啊！喂，点解你仲系你一个多谢心存感恩，我当你系基督徒啊？十个都系咁，我就觉得你假噶啦。 喂，上条片成立噶，因为成条片都系假噶嘛。 系。 即系因为嗰个煤矿过度开采，咁啊死咗好多人救唔到，咁我唯有系边啲揾啲救援队入去换啦衫。咁咧就喺換咗衫之後咧就救翻佢出嚟，就話救咗啲人，其實嗰啲係救援隊嚟嘅，咁啊拍咗出嚟，咁啊兼拍兼俾人睇，咁啲人咪拍手掌咯。咁啊成套嘢都係劇情片嚟嘅。 哇！真係呢啲真係堅到堅到石堅 嘅 啫。 啱啱係中共先諗到嘅啫嘛，唔係中共先諗到，係要有中共咁嘅背景嘅導演先諗到。真係好撚無良，即係等於有啲嘢諗到你唔夠咁拍啊，大佬。 即係你其實，但係咁樣你就會增加咗佢睇呢件事嘅正面嘅因素咯。 啊！ 即係我心諗，其實你而家好少人再講噶，即係而家都有人講，即係你見到咧譬如話，即係之前汶川大地震， 係， 跟住然後後來因為其實你知道玉樹呢個地方，其實佢都係地震帶嚟噶嘛，因為喜馬拉雅山都係咁樣夾出嚟噶嘛。 咁佢喺嗰個地震帶嗰度咧，其實佢上次汶川大地震嘅時候咧，佢哋已經收到一個 notice 咧，就係收緊牛錢去重新維修啲學校啊。係喺抵禦七級以上嘅地震，抵禦七級以下嘅地震。咁今次唔好彩啦，七級七點幾級咁樣啦。喂，屌咩三分二嘅學校全部冧曬。係。咁你即係我會覺得嗰啲人如果要問，就係你收咗啲錢做咗啲咩嘢？點解結果會係咁？係。你收咗咁錢就唔會係一個咁嘅結果噶嘛？係。咁你肯定就係收緊錢。冇做嘢啦，喂，冇人講喎，你睇下今次佢滅聲係滅得好勁。 阿筍哥，你知唔知一個社會嗱？鄧小平講嗰句説話，一個國家要富起來，一定係某部分人先富起來。呢、句説話背後隱藏咗一個玄機係咩咧？隱藏咗一個玄機就係容忍貧富懸殊。嗱、我成日都覺得共產主義係好好。我九護士是極力奉行共產主義兼托洛斯基主義啊！咩叫共產主義？每人食咁多，每人著咁多，每人用咁多，唔係而家大陸嗰種共產主義。大陸而家唔係行緊共產主義，而家大陸行緊資本主義。嗱，我奉行共產主義嗰、那個守則係咁樣樣，同埋我係好堅守呢個嘅共產嘅即係意念嘅。但係大陸就唔係啦。阿筍哥，你話嗰啲高官收咗錢，收咗錢梗係唔做嘢㗎啦！屌你，筆錢落撚咗你個袋，你都唔撚做啦！唔係香港咁撚多嗰啲大陸閪落嚟連卡佛買嘢啊！屌你老味，啲錢邊度嚟㗎？阿公嗰度嚟啊，傻佬！ 啊，你見到個禮拜行喺 LV 都有人排隊嘅。 啱啊，同埋一樣嘢，今次阿黃生死，佢死得唔係有價值啊，係死得個時間係非常之咁啱。我話俾你聽，我諗最開心係邊個呢？最開心係一定係阿胡錦濤啦、温家寶啦，最唔開心係邊個？大喇嘛，大喇嘛噶，我屌你個老母，好死唔死死我漢人，呢個係藏族人嚟噶嘛？嗱唔係啦，阿、助手，你聽日講，原來阿黃生咧喺上一代咧同喇嘛屌個閪嘅，佢老母咧就想生撚咗佢，佢基本上半個喇嘛嚟噶，佢唔係漢人嚟噶。我哋驗 DNA 咧，同埋咧我啱啱先請教完呢個達賴輪迴，屌你老味，佢話俾我聽再世投胎，佢今日喇嘛。咁邊係漢人嚟嘅咧？ 佢 係 活佛， 係佢活佛，佢根本唔係漢人嚟嘅。中共你個撲街，我屌你老母！你一定要還佢個公道。達賴喇嘛想講呢啲，佢夠膽講先得㗎。達賴喇嘛今次係最大嘅輸家，喺呢次玉樹地震裏面，佢完全俾人夾到係聲都冇得聲。第一，佢唔敢出嚟講任何嘢。你話救援，佢叫你合作咩？你唔夠膽啊？唔通你而家佢而家救人嗰啲係咩嚟㗎？軍隊、政府部門。你叫啲喇嘛同軍隊政府部門合作，你玩嘢咩？啱唔啱先？你話幫手分發物資咩？啲物資邊度嚟啊？中共，你叫佢搶物資咩？犯法。大喇喇嘛今次真係俾人夾到聲都冇聲，所以大喇喇嘛好正，即刻唔講嘢咯，收禮埋自己咯。 同埋有一個可能性咧，就係、是、就算佢出聲咧、其實佢啲聲條聲都出唔到街，其實即係你見到其實。如果你假如啊，我哋個假設咧，即係話佢係成套戲導演導出嚟嘅話、根本就唔會有你呢個橋段喺裏邊啦。 唔係，佢係喺香港出聲噶嘛，國際喇阿達賴喇嘛，達賴喇嘛國際人物嚟噶嘛，佢住美國， 而家 咪住喺印度。 你都知啦，香港而家嗰個傳媒啊，我諗九成都已經俾中共買起曬。 唔係，但係我睇外國嘅報道都唔見有佢喎、 咁啊係。 我連嗱，我有睇 CNN， 有睇 NHK，、有睇呢個 NHK 嘅 J News。英文嘅，放心啲英文好撚淺，架仔講英文心都喺邊啦。咁都冇達賴喇嘛講嘢，嗱，可能達賴喇嘛度計咁，佢揾個導演嘅，唔係啊，今次中共咧就喺呢、這個玉樹地下裏面找地下核爆，所以就搞撚到呢個地震啦。咁咧根本上係中共有事嘅，中共喺呢個西藏搞地下核爆，令到地居民搞成咁，所以大家要群起上嚟搞呢個獨立。大喇喇嘛夠膽咁講咩？唔夠膽啊！亦都冇咁嘅資源講呢咁嘅嘢，因為呢個大話嚟噶嘛。第一，第二人哋唔會信你噶嘛。但係而家中共攞曬 credit， 黃生成為一個最佳嘅宣傳工具。嗱，我哋人類最慘係咩？淪為工具。 係。 即係人最慘係咁噶啦。 即係同埋仲要俾佢利用啦、 嗱，我又想講一樣嘢，人淪為工具都唔係最慘，人淪為。连成为工具的基本能力都没有就真的是惨中之惨。话说我上网就认识了一个、女仔。那个女仔跟我就即是很虚寒问暖的，大家也都见过面，非常之咁还整了一个曲奇饼给我吃。那她即是个人很 nice， 但是就 唔使只進一步，第一，第二佢對你進一步之後好堅定，即係會可能佢被人呃得多啊，佢話成日被人呃嘅咁。咁我想講一樣嘢，佢今年31歲，佢連俾人利用嘅機會都冇。嗱，第一我唔會利用佢上床，因為我唔想利用佢，因為怕麻煩。第二樣嘢。亦都唔需要利用佢，因為佢手尾好長，我寧願去買。咁你諗下，一個人連俾人利用嘅機會都冇，佢插唔插？個愛情根本上係零分，即係你連俾人利用嘅機會都冇嘅話，咁你話你陰公到邊個階段啊？屌，唔怪之你冇拖拍啦，幾折墮啊！即係除咗講折墮之外就冇嘢講啦，即係連利用你都唔使，屌你老味！咁你話衰唔衰？咁今次阿黃生，我覺得一樣嘢就嗱，第一，特區政府蠢。行慢一步，如果特區政府行快一步，但佢亦都唔會俾你咁做。如果特區政府行快一步，古仔唔會咁寫。特區政府只會話呢個係一個嘅偉人。特區政府覺得我哋需要為佢嘅離世而到去感觸，但係唔會搞到今次咁大劈嘢。搞到今次咁大劈嘢就係中共叻啊！一發現呢個漢人，仲要救咗幾個藏族孩子出嚟。佢就算嗱，今次佢唔係救藏族孩子，佢都特登呃幾個藏族青年去啦。喂！拍檔分多兩包牛奶俾你，話佢掹你出嚟嘅。哦，唔該你阿 Sir， 佢都死撚咗啦，死無對證嘅細佬，啱唔啱先？ 咁啊係。 嗱，佢今次阿黃生，我覺得就真係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堅啦，即係中共嗰個利用手腕真係好犀利。即係所以我哋大家唔好相信傳媒，唔好盲目相信傳媒啊！嗱，以前我哋會覺得傳媒係一個力量，我哋會咁諗噶。香港的傳媒、國際的傳媒，但係而家唔會咁，大家千祈唔好諗呢啲。 尤其香港傳媒被人買起咗咧。 係，阿水哥，你知唔知世界最大的傳媒 CNN 被邊個買起咗 ？Fox 啊嘛，係咪 啊？係啊 ，Fox 隸屬邊度啊？ 唔知喎。 華納啊嘛。 哦，係咩？ 係啊，你知唔知華納有一句説話係咩啊？電視係帶嚟人歡樂。咁你真係睇新聞都要歡樂啦。咁所以而家 CNN 嘅新聞你見好多咧，嗱，因為新聞。個價值係來於邊咧？來於佢真實性啊嘛。咁如果新聞嘅即係剪過或者係挑選過，新聞個價值就唔係來於即係要你入屋開心嘅話，咁佢就冇咗價值。 所以近排最值得睇嘅電視節目係呢、這個食肆論壇。 哇！食肆論壇啲啦，屌你老味冇剪啊！ 大家唔好睇咩喎？唔好睇無線嗰個版本喎。 亞視。 無線嗰個咧，你要一係就睇收費頻道，如果唔係就上港台度 download 嚟睇啦。因為咧，我而家咧，你發現咧喺無線咧，播過30幾分鐘裏邊咧，就阿謝之峰係冇咁串嘅。你然後咧，你試下咧，到佢話一到咗後邊嗰段時間嘅時候咧，哇！上次阿謝之峰塞到譚慧珠超級啊。係 咩？ 係啊！你要即係咧，你要睇。即係要睇你就要睇啲 version 啦。 哦， 哇！城市論壇，我覺得已經成為香港嘅文化遺產，大家要好好保護佢。同埋有機會大家出去行下。 應該。 我哋係咪應該？ 唔係，我哋都係一個城市文化遺產嚟㗎。 我哋都算係。 邊人咁夠姜講啲咁嘅嘢啊？屌你！ 我哋 得閒屌雞達賴喇嘛。 我哋不如叫我哋牛醫生與狗護士咧，我哋掛個牌出去。 哇！我諗好老實講啊，嗱，開台我自己覺得啊，開台係東南亞裏邊。唯一一個網上電台夠膽將我 哋呢個節目轉載啊， 同埋將其他人嘅節目唔剪一刀擺上去。嗱、開台，我覺得有一樣嘢要讚佢哋幾個大，即係幾個大佬嗰班大佬有咁嘅勇氣，有咁嘅資源，有咁嘅亮度。有人有咁嘅勇氣，冇咁嘅亮度；有咁嘅資源，冇咁嘅氣度。但係佢亦有咁嘅資源，亦都有咁嘅氣度嘅，我好尊重呢幾位人士。 嗯、 即係佢真係好開闊，唔剪一刀就放上去，等於亞視今次播呢、這個金像獎頒獎典禮，話都明唔剪， 冇廣告啊嘛， 冇廣告，佢逼我先逼，呢啲就係亮度。人哋仲打鳩你無線一巴，請埋你嗰、那個咩姐去， 咩姐？ 無線個 汪華姐， 唔係無線個老細啦， 羅奕玲， 羅奕玲。請埋阿樂奕玲去，阿樂奕玲坐喺度，俾埋 cos 樂奕玲，你有冇咁嘅亮度？無線冇啊， 多就算啦，亞視應該執緊噶啦都。 亞視唔會執， 俾人哋申請清盤啊嘛。 亞視中共資金嚟噶嘛， 而家就係唔撐佢啊嘛。 亞視點會唔撐佢啊？香港唔能夠得無線一個喉舌㗎，中共好清楚呢件事。 嗯嗯嗯， 中共一定好清楚呢件事。 即中共不會令到亞視這個機構突然間冇咗。你想想、中國開放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行，你多單六四咁嘅嘢，冇中冇亞視呢啲咁嘅喉舌講得講翻另外一番説話得了嘅。 唔係講無線，而家都聽佢講嘅，其實 無線聽佢講鬼，拍啲嘢出嚟你打無線，佢唔敢講啊！即係佢唔係唔講，佢係唔敢講，唔敢講變咗冇咗啦，冇咗你好好奇去揾其他資源都知噶啦嘛。咁所以我覺得亞視唔會釘蓋，你要放心，100% 唔會釘蓋嗱。大家唔好去到盲目相信呢個媒體先啦，而家嗱好多國際媒體都係被買起咗噶 ，CNN 又係啦，這個 BBC 就更加唔使講啦，官方喉舌嚟嘅 BBC， 咁啊至於日本嘅 NHK 更加唔使講啦，咁所以如果大家要相信新聞嘅話，大家留意多啲一啲嘅網上嘅小型報導。 係，而家其實咧網上資訊反而係比較可信。 係啊， 同埋你變咗 真實啊！ 有人望到嗰件事嘅時候咧，佢現場佢可以打上網話俾你聽。而家大陸真係方便到咧，手提電話啊，都已經可以即刻將啲嘢 po 上網咧。 係， 根本就同埋佢個 internet 咧個覆蓋好廣闊， 係， 即係個個都壓科特氣 嘅。 係，係 咯。我想講一講。而家新聞嘅力量已經係來自無國界多元化。嗱，無國界多元化嘅種族，即係無國界無種族嘅多元化喺邊度做到呢 ？YouTube， 如果 YouTube 俾人買起咗，就冇得講啦嚇。咁如果 YouTube 仲係維持而家嘅獨立性，即係除咗擺鹹嘢唔得之外， 好可惜啊！我覺得 係啊。咁你其實喺嗰、那個新聞裏邊個價值係好大。 我覺得 YouTube 應該多啲鹹嘢。 我覺得是的，因為很多新聞都很鹹濕的，我覺得啊。咁現在唯一我覺得獨立的媒體還有力量的是 YouTube， 即是很多媒體你根本不用看的。第二個咪呢個半島電視台咯，巴爾個半島電視台，即是佢仲能夠容忍很多嘅即係新聞在當中發生咁啊。非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的都可以容忍到，我覺得佢亦都有個亮度。 好，講到呢度。 喂，好，大家我哋今集最想講一樣嘢就是。不要盲目信新聞啊，拜拜。